古典主义、 浪漫主义、 写实主义、 象征主义、 存在主义、歌德、 雨果、 鲁迅、 托尔斯泰、 川端康成，穿插在不同的时代，触摸他们伟大的心灵。 文杰华主持世界文学之旅。 最近呢几个星期咧，世界文学之旅系开始咗英国文学嘅介绍。咁提到英国文学咧，当然我哋系唔能够咧系唔介绍呢一个威廉莎士比亚噶，一个咁巨大嘅名字，包括佢非常之多嘅剧作品咧，将会喺跟住嚟紧嘅一年几个星期里边咧，我哋系会举佢一啲代表作咧，系同大家分析，从一个戏剧嘅角度同埋文学嘅角度咧，嚟到睇一睇欣赏莎士比亚作品嘅一啲嘅方法或者系窍门嘅。英国剧作家和诗人威廉莎士比亚是在1564年出生于英国的沃里克郡，1616年是逝世于故乡的，可以说他是来自一个大地主的家庭。在6岁到16岁的期间，他在家乡的文化学校里面读书，除了英文和圣经之外，他有修过拉丁文、希腊文、历史、逻辑学等等。他在这方面良好的教育，可以说为他后来的创作是打下了非常好的文化基础。在1582年，莎士比亚和他的爸爸的一位朋友的女儿结婚，当时他只有18岁，但是在几年之后开始，他就一个人走到去伦敦，流落街头，过着一些很落魄的生活。后来在剧院是找到看马匹和搞卫生的工作，没几耐也都做了一阵是招呼演员登场的工作。当导演发觉他口齿伶俐、头脑灵活之后，就等他和演员提台词，甚至是上台跑龙套做配角，甚至后来还扮演了一些重要的角色，做了导演。在这个期间，莎士比亚是和一些爱好戏剧的学生来往，扩大了他创作的眼光。大概在他24年，就是1588年前后，他就开始改编剧本。根据考证，这个时候莎士比亚编写的剧本是并没有发现或者并没有保存下来的。但是在1590到1592年间，他就创作了理查三世、亨利六世等等四出的历史剧，一出的喜剧和一出的悲剧，上演之后非常之成功。同时在这个期间，据说他也结识了伊丽莎白女王的两位宠臣，是两位相当有新思想的伯爵，成为了他们的座上客，也都直接了解到一些深宫的内幕，为他后来的戏剧创作提供了非常宝贵的题材。莎士比亚在理查三世等等几部的历史剧里面，可以说是借古讽今，表达了人民内心对宫廷很多不满的情绪。在1595年，莎士比亚也创作了新编的历史剧，就是理查二世，塑造了一位昏庸无能、残害忠良的理查二世这个形象。当时的演出可以说是轰动了整个伦敦的。宫廷在1596年出了这个逮捕莎士比亚的命令。在1595到1600年间，莎士比亚一共写了三出的悲剧、五出的历史剧和六出的喜剧，包括亨利五世、威尼斯商人、罗密欧与朱丽叶和凯撒大帝等等。在1598年，一位学者可以说，他说莎士比亚在戏剧和悲剧两方面都称得上是英国最卓越的诗人。在1601到1607年间，莎士比亚一共创作了10部剧本，就包括大家都熟悉的《王子复仇记》、这个《哈姆雷特》、《奥赛罗》、《李尔王》和《麦克白》等等这四大的悲剧。在1612年，诗人是告老还乡，根据这个传统的讲法，莎士比亚一生是写了37个剧本、2首的长诗、154首14行诗和其他几首的短诗。在1616年初，莎士比亚就是与世长辞。在他这么多浩瀚的作品里面，我们不能够一一来分析，但我们将会是介绍几个有代表性也是为大家所熟悉的戏剧，看一看欣赏他们的方法。但在未具体介绍个别的作品之前，今晚我们是请了中文大学的何文慧博士。何博士不单止就是在学术界甚至文化界、戏剧界也都是有相当丰富的经验的，请他来为我们介绍一下欣赏莎剧的一些一般的方法和态度，以及他自己欣赏莎剧的一些有趣的经验。 何文慧啊，我哋发觉咧，一讲开莎剧嘅时候，大家都觉得系一个好庞大名字嚟嘅。咁特别系莎士比亚嘅剧本咧，无论系悲剧、喜剧、历史剧咧，都曾经拍成各种嘅语言啦。就算电视片咧，都有成300部咁多吓。咁好多时啲人一听到莎剧咧，就会有少少肃然起敬啦，同埋咧就好怕去睇啊，觉得自己睇唔明啊，或者听唔到啲英文啊，就算翻译为中文咧，都觉得系好似好生硬啊咁样。咁但系你开头嘅时候咧，系点样接触莎士比亚嘅戏剧，同埋你系俾啲乜嘢嘢嚟吸引到你自己？ 呢一连串嘅问题咧，首先就系嗰个文字，你头先都讲开。文字當然是艱辛啦，因為佢嗰個時代咧就唔同而家嘅時代。 嗯， 咁啲專家亦都做過少少統計嘅，莎士比亞30几40个劇本， 係 咁其中有大約10000个字咧係需要注解嘅。 嗯， 而呢個注解咧就係俾翻英國人睇嘅啫噃。假設你嘅母語唔係英語咧，咁就唔止10000个字。咁所以就算英國人睇翻莎士比亞嘅劇咧，都唔可以完全明白，除非佢將個劇本讀到爛熟。因為呢啲注解嘅字，一係就當時用，後來唔用啦；一係就當時用，而家又用，但係個意義又變咗。咁意義變咗咧，一時誤解咧，就對嗰個劇本嗰、那個瞭解就會減低咗。 嗯。 咁所以咧，就基本上嚟講，呢個只不過係古今嘅問題，即係等於我哋中文都係啦，係咪？你讀古文唔係個個都可以即時了解到嘅，但係要睇學樣啦。咁專家嚟講咧，就會易了解沙劇一啲。咁如果係易了解一啲咧，就嗰、那個佢裏邊嗰啲精髓咧，就可以領略到。咁啊，翻翻你第二點嗰度，我就點樣接觸沙劇？咁啊，冇法嘅，細個讀書要讀。讀英國文學要讀，咁都 被逼 都冇少少被逼啦。但係就因為自細對語言有啲興趣嘅，咁讀落去又係幾得意嘅。其實就唔係悶嘅，但你一定要了解咗個文字先啦。咁同埋後來因為我就多多少少又係半被逼咁啊，就要做一個 Hamlet 嘅翻譯同改編。 嗯，哈姆雷特嘅 哈姆雷特即係《王子復仇記》啦。 係。 咁起碼嗰本 Hamlet 就要刨多幾次啦，咁所以又對佢嘅劇本了解又強咗啲，即係又覺得親切啲啦。咁以前亦都讀過若干嘅沙劇，咁後來去到英國讀書咧，就喺倫敦就比較得閒，咁就成日睇戲。咁但係倫敦咧都好喜歡演沙劇嘅，咁做學生又唔係話好多錢，好多時候就睇嗰啲 matinee。 嗯，嗰啲日場啊， 下晝嗰啲係日場啦，嗰啲咧，咁又真係自得其樂，所以係咁樣浸淫落去咯。但係我就其實咧喺呢度要聲明一下，我唔係專家嚟噶。 咁但係當時你都係一個中國嘅學生啦，個後生仔咁樣，咁啊睇一啲仲需要咁多注解嘅一個古典嘅戲劇咧，你覺得基本上嘅困難喺邊度？你有冇呢個困難咧？同埋你觀察到其他嘅英國觀眾咧，同你觀賞嘅態度係咪一樣啊？ 比如我哋睇沙劇，咁有啲劇本我比較熟嘅，好似《Othello》啊、《Twelfth Night》啊、《Hamlet》啊嗰啲咧，咁啊當然冇咩困難啦，因為劇本都讀熟咗咯，唔識嘅字都睇咗咯，都解咗啦。咁咧就啲冇咁熟嘅劇本咧，咁就當然又冇咁容易領略到。但係好怪噶，你識得兩三個，咁你其他啲又可以如此類推咁樣嘅啫。英國人嚟講，佢哋都唔係好熟沙劇噶。一般嘅英國人，尤其是英國學生添，佢哋對呢啲咁古典嘅文學咧，瞭解唔係咁深嘅。咁但係莎士比亞個名響啊嘛，咁同埋咧，你認識咗佢啲文字，你識得Middle English 嘅話咧，咁你就會多啲瞭解佢劇情，多啲明白佢嘅含義咧。咁佢對人性嘅描寫又的確係寫得好好。 嗯。 咁同埋咧，佢嘅手法好生動，佢又唔係純説教。咁人性嘅描寫咧，就以前又啱使，而家又啱使。咁啊，作為一個警惕咧，亦都係未嘗不可。咁就英國人一般嚟講都好尊重傳統嘅，就算啲比較調皮嘅學生都好啦。咁啊 ，Shakespeare 到底都係一個好大嘅名氣嘅人啦。咁佢哋去到睇戲咧，都係 很尊重咁去睇嘅，唔會嘈喧巴閉嘅。 嗯，但係咧，會唔會亦都有一啲咧，係嘗試用一種現代嘅手法嚟演繹佢嘅戲咧？咁啊，因為我哋都知道咧，英國人一方面咧就當然好尊重傳統，另外一方面又非常之反叛，亦都係好擅長呢一個所謂反諷嘅方式。咁有冇睇過一啲好現代嘅所謂演繹沙劇嘅方法？譬如。有冇辦法佢哋係保存到沙劇嘅神髓，但另外一方面又可以同現代人咧係講到説話。 咁樣，因為佢哋演沙劇咧，即係以前同而家一樣嘅啫。佢嗰啲台詞咧，你就唔喐得嘅。 嗯， 你可以跳動，但你可唔你唔可以將佢嗰個古文變成現代英文？佢用 more better, most best。咁就係咁噶啦，你冇得變，你唔可以將佢改做 much better 嘅，嚇或者叫 most best， 你就唔要咗個 most 呢個就唔得嘅。咁但系咧，佢可以刪削，可以串連，咁同埋咧就令到嗰啲句子咧有一種比較新嘅意義。我就有咁啱，我就睇過唔同 versions， 即係嗰啲 版本 嘅，譬如我都唔應該叫做版本，應該唔同嘅 interpretations。應該是什麼中文？ 演繹啊，或者 是就是那個 Othello， 奧瑟羅或者奧賽羅那個劇本，因為那個劇本就那個壓迫力很強的嘛，就是一個不是白人的將軍，懷疑自己的白人的妻子不忠，那種感覺是很強烈，那呢就變成那個 interpretations 就可以有很多層次。咁我睇過一個咧，就佢真係由頭到尾咧，可以嘅話咧，佢每一句都係同性有關係，因為嗰樣嘢係佢嘅 obsession， 佢當時令到佢好迷茫 嘅 就係、 是、 個妻子不忠。 咁 當然個妻子冇不忠嘅，但係佢以為係咩？佢誤中奸人嘅設計咁樣咧。咁嗰個演繹咧就係好特別，但係亦都係好自然嘅一回事。咁佢每一句佢用得嘅話咧，佢就有曬動作啦。甚至根本可以裸體都可以上到舞台噶啦，英國舞台嘅即係嗰、那個那個限制好鬆嘅啫嘛。咁佢就用呢類咁樣，譬如動作啊或者語氣嘅輕重啊，咁佢就可以有新嘅演繹。 所謂一啲所謂真係能夠表現到沙劇嘅神髓啊，或者係所謂標準咧，通常咧一般嘅評論人咧係喺邊幾方面嚟著眼嘅咧？譬如話係喺人物嘅表現上邊啊，亦或係嗰個戲劇場面嘅處理啊，亦或係一啲所謂人物個性嘅處理啊咁樣咧，有冇一啲基本上邊嘅一啲共通嘅標準？ 我咁睇咧，因為睇戲劇整體嘅，咁佢有冇感染力咧？好多時候就你睇完。那套戲呢，你本身的感受深不深？比如說人物那個性格的塑造呢，其實這麼多年來呢，都差不多是有少少定型的了。只不過是他瘋癲到什麼程度，他奸詐到什麼程度這樣而已。這個這樣的處理手法是很鬆動的。即是說個導演，譬如 Hamlet 整他癲一點，或者整他沒那麼癲，沒什麼所謂。最重要就是他由頭到尾要一致，所以一般來說要看整體，比如說燈光、音響、佈景、演員的演技、台位、就是你一個整體來說就看導演，個別演員的演技就看演員了。 但是演出沙劇的最大的挑戰是哪個部分呢？譬如說如果觀眾呢，我們都看到是戲劇整體演出才可以叫評論到，但演沙劇，譬如作為一個演員或者一個戲劇工作者呢，可能他立刻會有一種沉重的負擔，因為他可能面對某一類的挑戰，譬如說你有參與過沙劇戲劇演出的經驗，或者說特別是編劇的經驗，那你覺得最難最大的難度在哪裡？ 一般演沙劇呢，其實就是在很難求生的情況之下去求生的嘛。咁所以演出的時候，一個演員演一個譬如 Othello 或者 Hamlet 那些咁有性格的角色呢，他就會想，喂，我以前很多人演過的嘛，即是我怎樣可以演到他們都演不到的呢？咁但是我那個動動範圍很少的嘛，是不是？咁所以就唯有靠一些動作啊、語氣啊咁樣嚟，盡量咧就求與眾不同。 嗯。 咁但係呢個亦都係好難，好難，因為你太過濃咧，咁呢個就又係俾人鬧嘅啫。人哋都唔係咁嘅，個劇本本身都唔係要求你咁樣嘅。咁所以個壓力其實就幾大，即係你話要演得好咧，個壓力實在係相當大，因為好多嘢係唔可以變噶嘛。 嗯嗯。 咁就睇下你台詞熟唔熟。你每一句嗰個抑揚頓挫係如何呢？咁樣嚟做嘅啫。 嗯。 咁有好多就根本就唔關演員事添，比如話個導演或者嗰個編劇，所謂編劇咧就唔係話佢改寫，而係佢揸住個劇本，佢點樣去演繹，去擺個輕重咧，整體嚟講點樣去處理。 嗯。咁但係真係啦，譬如編導嗰方面咧，對處理一個沙劇，你又覺得譬如你有呢個咁嘅經驗啦，最大嘅難度或者挑戰又喺邊幾方面咧？ 我沒有認真去了解他們，不過我相信基本上他們喜歡演沙劇呢，就是因為他是國寶。 嗯。 啊，那他演這些國寶呢，他一方面呢他要保留個傳統，在保留傳統之餘呢他又要創新。那究竟他在燈光創新呢，還是佈景創新呢，抑或是在演繹創新呢？那這個就要視乎他用的什麼劇，同埋個導演啊、編劇啊本身咧，佢嗰、那個、那個思維嘅取向啦，咁、 嗯、 所以就不一而足嘅。咁但係個壓力喺度咧，就因為佢個劇本係大家都熟嘅。雖然話一般嘅英國人都好多字會唔識，但係佢讀完個劇本佢就識噶啦嘛。咁、 嗯、 所以咧，你呃唔到人嘅。尤其是如果啲專家本身根本由頭念到落尾嘅咧，你念錯邊度佢都知啦，咁所以咧，佢雖然大部分人係唔識啫，識嘅人咧亦都有啊嘛。咁你點樣去面對呢一班專家咧？去面對呢班劇評人咧？咁所以嗰個壓力就喺嗰度。 嗯， 一般嚟講，佢可以做到中規中矩咁咧，人哋又放過佢噶啦。能夠多少少突破咧，希望人哋接受咧，咁咪大讚特讚，讚完之後佢好開心，但係戲已經做完咗噶。 刚才何敏慧博士帮我们漫谈过欣赏沙剧或者是沙剧对于观众和编导演三方面的一些基本挑战。譬如说在香港，当你看一些中国的演员或者是剧团，本地的剧团演出沙剧的时候，他要用中文的语言来表达。基本上有没有一些令你满意的演出，或者你觉得他们处理上面通常出现了什么困难？ 在香港来讲呢，就我反为就看得不是很多，因为我就喜欢看回一些原装正版的。在香港演呢，就基本上你可以这样演，第一就是照回原来的英文剧本去做。 嗯。 那当然香港也不少呢是将它改编了，用中文讲。那用中文讲呢，其实我都不应该说一定改编，而是翻译了。 嗯。 那就你可以一路咁由头直译到尾嚟做，我亦都见过有人系咁样做，佢可能每一句都唔系日常我哋讲嘅嘢嚟嘅，佢真系当台词咁念嘅啫，尽量保存佢嗰个台上嘅气氛，即系话唔系我哋日常讲嘅话。 但系会唔会咧？就是、因为佢原本系用一啲比较古典啲嘅英语啦，咁翻译嘅时候都会用翻譬如中国古典嘅语文嚟到去衬托翻啊，咁样。 未必得添啊。 嗯。 如果你话用到中国嘅古典嘅语文去做咧，就可能唔系翻译啦，咁就不如改编咗佢咧，个仲自由得多添。一般如果佢哋直译咧，佢哋都系译得比较日常唔会讲噶啦。即是比较没那么自然啦，因为翻译本身是一件很难的事。 嗯。 你一译了之后 怎樣去保存才行，是不是？譬如說 If music be the food of love, play on， 那你怎麼譯呢？沒得譯的，是不是？ To be or not to be， 怎麼譯呢？是不是？存在定不存在，那很多東西的。所以呢，理論上來講呢，就你看這類這樣的翻譯劇呢，你不會了解到莎士比亞，你怎麼都不會了解的了，你至多都是看某人的翻譯而已。咁另外一方面，當然就用翻英文嚟做。因為香港有個大問題咧，就是、一般香港人咧，尤其是即係近來嗰啲咧，啲比較後生啲咧，佢英文程度比較低。咁呢個當然就係即係我哋嗰個語文教學法係有好大嘅錯誤，先至會引致咁樣嘅情況。中文又唔見得好，嗰度先至慘。咁就一般嘅英文嘅口音又唔係好妥當。我睇過一出嘅。就是英國人和香港華人合在一起做，就是、主要的角色就是英國人做回，那些次要的呢就是本地的華人做，我就看得很不舒服的，很肉麻，因為本地華人都開聲講英文呢，就令到我毛管窿都鬆。但是你說如果全部都是這樣，我又沒什麼所謂的啊，好衰唔衰？佢又有啲講得相當好英文嘅英國人，咁就兩樣嘢好唔夾。 嗯， 即係除非你話嗰個角色佢應該係外國人，去 Shylock 咁樣啊，即係個咩威尼斯商人啊嘛。咁即係你話佢本身，譬如 Lawrence Olivier 佢做 Shylock， 佢都係講到完全係有口音嘅英語嘅。咁你刻意去做就唔同啦，但係你平時應該係人哋期望你講正常嘅英文。你講不到的話就可能會聽落去肉麻一啲啦。 嗯，但我會關心一個問題咧，就係話，如果我哋喺種種有限制嘅條件之下去睇莎劇嘅演出啊，我哋冇辦法英語嘅水準唔能夠咁高。咁如果我哋睇一個中文演出嘅莎劇，我哋冇辦法係克服咗語言上邊嘅困難嘅啦。呢啲條件我諗咧，以後繼續都會存在。但係我哋會選擇啲乜嘢嚟到欣賞一個莎劇嘅作品，先至係比較權宜啲嘅方法咧？ 我很個人的意見的，就是等於啲人要欣賞杜甫的詩，他首先就要懂中文，跟住就要懂古文，要分平仄。你只是讀英語翻譯冇用的，你讀曬佢嘅英語翻譯，你都是不懂杜甫的詩的嘛。同樣地，你要欣賞沙劇，你第一件事你要懂英文，咁從而呢，通過讀劇本的方面呢，你要多啲了解當時的英語。當你熟了之後呢，你就會更了解它的內容、它的內涵、它的神髓、它的思想，是要這樣做的，就不會有捷徑的，這個不可能的。你看一個翻譯劇呢，那個就是翻譯劇，那個不是沙劇，你至多可以說是翻譯的沙劇，是跟正式的沙劇差很遠的。但是那個神髓當然你會拿到一點的，但是會變質的嘛，因為文化不同的嘛，他的想法法和我們想法法不同的，經過翻譯呢，有很多可能會有些錯誤的思想擺上去，有些比較是精細的，可能你會遺漏，因為是翻譯的問題，翻譯是不可以十足十地將原文搬回過去另一個語言的，這個是無可奈何的。所以最重要就是你要懂得那個語言，在那裡鑽研。沙劇的好處就是你可以讀它的劇本，你可以看注解，這樣來欣賞呢，條路好長，但有個好處呢，因為沙劇的確係呢可以令你變化氣質。呢、這個人係非常叻嘅，佢嘅語言係好巧妙嘅，而佢又唔係話去硬説教嘅。對個人嚟講呢，那個修養嗰方面呢，是會有很大的益處。 嗯，剛才何明會先生就是提出了一個對欣賞沙劇一個很大的挑戰，就主要在語言方面來到去落手，而且是一個很長遠的功夫。下一個禮拜何明會會幫我們用他那個翻譯劇本《王子復仇記》裡面，再從另外一些方面，譬如說在情節啊或者人物的處理上面，去看一看欣賞沙劇的一些竅門。今晚呢，麻煩何明會博士。 世界文学之旅，钟杰良编导，魏便利监制，香港电台教育组制作。